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56回。这一年的年关，将军府宾客如云，热闹非凡。回长安述职的官员们一心要在谢之方面前混个脸熟，险些挤破头，各类奇珍异宝更是乘车乘车地往府里送。谢之方也不知道顾忌，颇为爽快地一一收下，三四个小厮在库房登记造册，写到手软，叫苦不迭。琵琶将汀州知府进上来的大红袍热热地冲了一盏，递到谢之真手里，笑道： 这是武夷山母树上出产的茶叶，一年不过一斤六两，八两送至御前，八两到了咱们府上，夫人尝尝滋味如何？ 谢之真面有忧色，沉默地轻啜了两口，琥珀色的茶水浓厚香醇，回味却有些发苦。 爷还在前面吃酒吗？ 是，这已是今儿个第三波了，听说在席的都是各地知府要员，专程过来拜山头的。爷方才使双喜捎话过来，请夫人先用饭，不必等他。 谢之真用过晚膳，站在廊下看几个丫鬟小厮热热闹闹地挂起各色琉璃灯盏，将整个院子照得如同白昼。不多时，谢之方醉醺醺地走过来，身后四名护卫抬着个极大的檀木箱子，那箱子分量颇重，将人高马大的汉子也压得面红耳赤。卸在正房中间的青砖地上时，发出砰的一声响。谢之方挥退众人，牵着谢之真的手走到箱子跟前，弯腰打开盖子，满满一箱金灿灿的金条刺痛了谢之真的眼，他吓了一跳，连忙压低声音问道： 阿汤，这是哪来的？ 苏州知府送呢，说是求我在陛下面前美言几句，让他在原地继任，再做三年父母官。 谢之方嬉皮笑脸地拿起一根沉甸甸的金条，掂了掂分量： 我捡几根给姐姐打两对金钏好不好？余下的姐姐收着，咱们慢慢花用。 在他玉足间也带一套，只怕更妙。这么心猿意马地想着，谢之方从箱子里又取了两根。谢之真又气又急，推开他凑过来的俊脸，低声斥道： 你怎么能收受贿赂呢？若是让言官知道了，参知御前。 不会有人知道的，便是真的告到了陛下面前，陛下也不会与我计较。 谢之方满不在乎地将金条放进袖子里面的暗袋里，打着哈欠宽衣解带。 姐姐也太过小心，便是天塌下来，自有我这个高的顶着。你只安安心心的在家里赏花看书，得了空呢，给我做两身衣裳便是。 他在他玉脸上香了一口，把自己脱得只剩亵裤，赤脚就往浴房走。谢之真瞧着那一箱金条，只觉如同烫手的山芋，越想越不安。等到弟弟爬到床上，护着自己的衣襟，不许他动手动脚，一面正色道： 阿唐，你正经些，我有话同你说。 谢之方一边把玩着他青葱般的玉指，一边喃喃低语： 姐姐说，我听着呢。我在前头想了姐姐一天了，姐姐想不想我？ 他从来不吝于表达自己的思念与爱慕，热烈地看着他朦胧的眼睛，低头亲吻他。谢之真温顺地回应着，正在斟酌措辞，忽听谢之方低声问道： 姐姐，跟我在一起你觉得委屈吗？ 不委屈。你怎么突然这样问？ 他平日里待他极好，事事都以他为先，每趟出门前总要告诉他去哪儿、见什么人、做什么事。成亲这么久了，除去行兵打仗，从未夜不归宿，更没有沾染过旁的女人。 如果这样他还不满意，那未免也太不识好歹了。然而谢之方心里却不这么想，姐姐总是在退让，总是在妥协，怎么可能心里不委屈？之所以嘴上不承认，不过是怕她良心上过意不去罢了。她对她予取予求，可她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究竟是什么呢？她有没有想要之物，心爱之人，又是否甘心过着现在这样的日子？想起临安城里那个两人一直避而不谈的药店老板，谢之方的心就跌至谷底。是啊，姐姐当然有喜欢的人，当时不管不顾地用性命用姐弟情分威胁她放弃那些的人就是自己啊。而今她又有什么脸面在这里假惺惺地心疼她，怜惜她，说些爱她如命的漂亮话？谢之方表情微僵，半合了眼睛问道， 姐姐方才想同我说什么？ 谢之真靠在他怀里，轻声细语地说了些劝诫的话，怕他不喜，用词也颇为委婉。 姐姐是怕我得意忘形，着了陛下的忌讳，引火烧身。 谢之方的回话却极其犀利，嘴角似笑非笑地勾起。 姐姐在关心我？ 我没有同你玩笑，受贿之事可大可小，陛下这会纵容你不代表就可以一辈子宽待你，若哪一日君臣离心，这些都是足以将你拉下马的把柄。 谢之真忧心忡忡的抬手摸了摸他俊俏的脸，一双美目定定地看向他。 我不希望你出事，因此这些话不得不说。 姐姐莫要忧心，我心中有数。 谢之方俯身同他耳语几句，在他恍然大悟的表情中挑眉笑了。 若我成了吃软饭的，每日里靠姐姐养活，又招猫逗狗喝酒赌钱，姐姐可会嫌弃我？ 谢之真看了他一会儿，眼底闪烁出泪光。 咱们这些年也积攒了不少家底，足够我们衣食无忧地过一辈子了。便是真的不够，我在临安还有几个铺子，总不至于饿着。 他难抑心中欢喜，张开手臂紧紧抱住他，声音有些哽咽。 阿唐，不瞒你说，你在朝中一日，我便担惊受怕一日，若能就此抽身而退，实在是再好也没有的事。只要你平平安安的，我这辈子就别无所求了。 这世间不嫌夫君没出息，反而希望他早些从高位上退下来的，恐怕也只有他一个了吧。谢之方一颗心仿佛化成了水，蜻蜓点水般地亲了亲他，笑道， 那咱们一言为定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